外国友人访问革命圣地万景台号，热烈称颂和无限敬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印度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团长说，世人也许不知道金日成主席在如此简陋的草房里诞生，他早在十来岁的少年时期心怀光复朝鲜的雄心壮志，踏上革命征途，数十年来领导抗日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终于实现了朝鲜的自由和独立。民主刚果班顿杜大学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说，金日成主席诞生的小草房成为了革命圣地，万景台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心中的故乡。西班牙马德里主题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和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说，金日成主席在人民性家庭诞生并成长为伟大的革命家，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说，敬爱的金正恩阁下全面继承金日成主席的遗业，今天朝鲜在他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朝鲜是一代接一代享受领袖福的伟大国家。